兵帮反正，我哋最积极。HK 偏得多金，我系谭志强。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翻返嚟大军阀，八号风球嘅大军阀啊，咁啊，即系今日咧就因为 我哋嗰啲言出必行啊。话七点半就七点半啊！屌， 咁后面都好多人配合嘅，咁啊，即系都要多谢我哋自己本身后面即系出手出力嘅，即系一啲推咪嘅同事啦，系咪？ 仲有好多咧，即系咧半路咧唔翻屋企住咧，就走上嚟呢个湾仔咧就系、 是、啊，咁样先，咁啊，得一阵啫，咁啊得闲录埋音咁样样，咁啊即系喂，咁啊即系呢两日咧就即系峰回路转啦个股市，咁啊就喂，我哋系咪有段 disclaimer 播啊？系，你等等先啊，大家。 嘉宾系金木同埋证监会嘅持牌人，以上产品结构性产品并无代表本约法人民三无无力偿债或者违约投资可能无法收回部分嘅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嘅价格可以急升或急跌，投资有机会蒙受投资嘅全盘损失。而光标并非未来表现嘅指标，所以投资前请参阅相关上市文件，作出风险评估同埋寻求专家意见。喺听日同样时间会重打见面。 嗱，我咧就冇入市嘅，咁啊成个浪啊，即系。呢、这个牛尾啊、牛头啊、而家红头啊，我都冇入过嘅，咁啊，所以我咧就唔需要即系呢段 disclaimer 嘅，即系我谂呢度我哋呢度三个人当中咧，就系土伯你要嘅啫，吓、 我要 disclaim 一下， 你要 disclaim 一下，真系要 买一部分啦、 啊，系买一部分啊，系嘛？点啊？咩情况先？ 唔系我发觉咧，其实香港好多人咧就好奇怪。其实你喺四月到五月嘅时候咧，开始升得咁紧要咧。 吓， 其实你已经赚翻咁上下啦，不过问题是大家系走唔切啫嘛，我都走唔切啦，大佬。 你要明白嗰个道理咧，即系散户喺咩时候系最中意入市咧？就系、是、见到大家都赚钱嘅时候嘛。即系你开始会见到啲朋友啲嘴脸咧，即系已经变得系非常之嚣张啊，就喺度反问你：喂，吓、啊、你傻噶？你 咁多股票 吓、啊，你啲钱嚟做乜啊？即系喂，其实好似喂个个啲朋友变晒判官咁样样噶啦，即系去到咁样啦。 唔系头先我嗰段说话就系讲一样嘢，就系咧点解我依然系冇乜感觉咧？就系、是、即系当你赚嘅时候，我又唔会特别开心。跟住你输翻嘅时候，你咪就输翻你之前赚嗰啲啫嘛。 因为你一个老散户啊嘛。咁问题就系话你 咁股市总有升有跌嘅啦，正如头先你播嗰段嘢咁样， 系 咪？不过问题就系我觉得咧。好好笑啊！即系虽然我冇乜做财经呢个节目啦，但我发觉咧，全世界好多友咧， 你破处喎、 啊，喂，全部系讲紧错晒，好捻好笑嘅， 系咩？ 即系你话预测系难嘅， 系嘛？ 但系你要翻翻转头去讲分析咧，系相对容易噶嘛？呢、這个世界 预测系难嘅，食花生系容易嘅， 系咪？但系你而家发生咗咁多嘢、竟然都系噏错嘅，即系少碌地。第一，我就唔敢乱咁预测，因为预测系容易错噶嘛。嗱，我嗰陣時候做咗足球節目㗎，嗰陣時候我睇波咁啊，屌我都係 非洲球隊咧， 即係都係半個燈神嚟㗎嘛。 哦，即係你係呢個陶大師係嘛？ 花生谷嘅賭波買佢對家咧，個個賺大錢㗎啦。 係喎， 因為你總有一個 logic 咧去做判斷嘅，而呢個 logic 咧時得時得，但你事後分析。点会错成咁嘅咧？ 你好似系死捧英格兰嘅嗰阵时系， 系啊，孟联啊嘛，所以你千祈唔好听我讲英格兰同孟联， 系 咪？正如你唔好听我讲，我即系中外嗰啲即系股票一样， 汇丰咯， 系啦、啊，我成日买汇丰噶嘛，咁、但系冇事、啊，因为点解你哋走嗰啲世界股买汇丰，咁咪相对系稳定？我个 logic 好简单嘅啫，即系我自己有买噶嘛，所以而家要即系 disclaim 啦，系咪？因为点解咧太多坏消息啊，汇丰。 系， 而佢系仍然系企得几稳下，因为呢个大笨象嚟噶嘛。你点谂下？希腊一单，巴西喐佢一单，跟住你话瑞士、特尼西亚喐佢又一单，即系反对佢即系协议啊嗰啲咁嘅嘢，跟住又话佢高层唔肯交啲资料出嚟，屌咁多嘢， 洗黑钱啦、啊！最之前 依然企得稳嘅话，咁佢梗系有啲嘢啦。 唔系，你首先搞清楚佢上市啊，上市啲咩业务？咁其实佢俾人查 Perfect Bank 嗰啲咁嘅嘢，嗰啲咧就其实系唔关佢股价事嘅。 同埋佢都已经系收缩紧佢嗰个即系规模噶啦。 因為其實老實講，佢嗰啲錢全部都係賺喺亞太區啫嘛。 係咁， 無論你喺南美，無論你喺歐洲，無論喺美洲，屌你根本就係地頭蟲。 因為佢金融海 點會係 local bank？ 佢金融海嘯嗰陣時就係話有三腳凳理論啫嘛。 Real local bank 啊，佢個口號叫屌。 就香港啦，即係香港同埋亞洲其他地方啦，咁同埋即係呢個歐洲啦，同埋呢個美國噶嘛。咁啊，最後尾證明就係美國咧就全軍覆沒啦，係咪？咁啊，剩翻即係呢個歐洲同埋呢個亞洲嘅業務。咁但係咧，最後發覺就係話一年嘅時候，即係呢個歐債危機咧，都發覺歐洲都唔可靠嘅。最後尾剩翻都係香港。都是亞洲。 我剛才那段言曹德純想講咩呢，就話呢你香港的股市由四月開始瘋狂是吧，我哋全台最受歡迎的節目呢竟然由彈炮呢變成一個股海雲台。大家是一個走向一個瘋狂的狀態。 Like 都零舍多，真係成千個 Like 的節目呢得股海雲台有㗎，真係。 是吧，跟住呢周圍 share， 又啦你由四千幾五千個呢個 group 咁樣。你睇好微觀一個現象已經知㗎啦。係變成一萬四萬五。 是吧， 咁之後話呢其实有一个现象就是呢，我嗰时候都喺度讲笑讲过嘅，就是当师奶入市嘅时候，所谓而家叫大妈入市嘅时候呢，其实你应该要回。 其实我想即 是那个就是高位。 是。 即是你在很短时间里面由二万二千点升到上去二万八，足足是六千点的时候。 这几日呢就其实很多人讲就是说，喂你看返即是现在就说跌得急的啫，即是阿萧公有讲啦，阿 Q 仔有讲啦，甚至乎阿老萧亦都有讲。 他全部都 有讲。即是阿周显都有讲的道理，就是说喂你说现在他说琴日跌得咁急，即是一日跌千四最多跌二千。喂咁你又唔諗下四月嗰陣時呢三個月係升得咁急啦，即係喂，即係其實 就係因為升得急， 係啦，有個講法。 所以咧，你就係會跌翻急。點解咧？我哋嗰啲即係依然係處變不驚咧。尋日我見到阿女王講：喂，屌你冇乜感覺啊！屌佢之前嗰啲贏翻翻嚟，咁樣輸翻落去。喂，呢、這個世界做人就係咁噶啦。 唔係咁睇你咩階段咯？ 係咪？即係我走唔切啊嘛。 即係因為你係一個老散户啊嘛，即係你唔係一個新仔啊嘛，即係亦都唔係話好似而家大陸嘅好多，即係其實係慕名而入市嘅大媽嘛。即係所謂即係一啲散户最多人入市嗰啲人咧，就係睇定曬啦，睇定曬身邊周圍朋友因為同輩壓力而入市嗰啲人先入市咧， 硬係覺得係 去到水尾噶啦， 硬係覺得自己咧係跟唔上， 係 唔 up to the fashion， 係啦， 咁咧你就會出事。 唔係因為事實 上尤其是呢啲友啊入嘅時候咧。因为点解咧？大户就系睇紧你啲傻佬入，因为点解咧？你系一定系买到咧嗰个位好高，所以你话我自己睇股票好简单，即系虽然我冇啊股啊云图啊又加佢哋咁样，即系逐只股票咁样细致分析咧。其实我睇两个基本嘅嘢嘅啫，一我睇啲基本因素，因为你死都唔会死得太紧要嘛，即系如果你买嗰啲细价嗰啲咧，你系会出事。第二你就睇翻佢一段时间里边一个股价咁系咪系吹得好高， 系。 即係所謂金英成喺度吹嗰啲咧 ，P/E 啊、P/B 啊嗰啲 ratio， 你都要望下嘅 P/E 理論， 你都要望下嘅。即係我係 隔離抽佢水， 我唔買，我唔係抽金英水。即係我話我會睇下嗰啲嘅，你唔睇嗰啲咧，你就真係求其咧人哋噏個 number 啦，連嗰只股嘅名都未知咧，你係會出事。 係啊， 呢個係我覺得係基本因素係重要。第二，你睇個股價係咪已經係吹捧得太緊要？如果你覺得佢已經係即係過往幾個月嚟咧，已經瘋狂地高嘅時候咧，你真係要諗一諗。但我覺得今次嘅股市咧，其實你事後分析好容易理解嘅啫。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人咧，或者係即係中國嘅股民咧一個好重要嘅教訓。當你越夠嘅時候，你係會越出事。其實香港過往有咁嘅經驗嘅喎。嗱，包括八七年嘅即係停牌。你一停牌嘅時候，大家都係驚噶嘛。你諗下當時。入呢、這個盈富基金嘅時候，即係開始即係政府打大鑊嘅時候，喂，大家都係掟㗎啦。因為點解呢？其實你係一個經濟預期嚟，一個 expectation 嚟嘅。當你 expect 嗰樣嘢係調翻轉頭諗咧，就係、是、喂，政府都走去干預嘅時候，即係話好唔撚掂啦。好唔掂嘅時候，就係、是、你要走人嘅時候啊嘛。嗱，呢個係一個羊群心理嘅。我後屘我覺得其實呢個因素先係最重要嘅因素，又點咧？其實就好似啲災難咁。好似你上次喺呢个上海滩人踩人咁样 ，exactly 系咁样嘅道理嘅啫。就系当你走，我一定走，因为点解大家都唔会执输啊嘛。咁跟住咧，你就会形成一个所谓恶性循环。跟住咧，呢个咧就所谓嘅囚犯两难对局啦，即系我哋读嗰啲啦，屌 嗱，你又抛，我又抛，点解大家一齐死咯？仆街！ 嗯， 你一九二九年都系咁噶，嗰、那个嘅美国嗰个嘅 Great Depression 咧、嗯，即系大衰退都系咁噶，系、嗯、由股市开始噶嘛。 嗯， 因为大家都惊，大家都抛，以为自己走得快，但其实最后咧系大家一齐冚家产。 嗯、 但系嗰阵时唔系讲紧，系因为有金融创新，令到好多人系容易买股票。 咁当然啦，后期佢哋已经系 learn a lesson 啦，但系老共就冇 learn 过呢个1929年嘅 lesson 噶嘛。你谂下今次，我都唔知道有冇数漏。你谂下佢做咗几多措施，减息、停止 IPO， 逼嗰啲友买翻啲股票，跟住咧社保基金入市，跟住咧就系乱咁俾啲友停牌。喂，其实老实讲，你系制造紧恐慌啊！即系老共自己唔识，即系资本主义嘅金融运作嘅情况之下，你唔好乱咁搞啊嘛！ 呢个就睇翻呢个阿李克强嘅 mindset 啦，因为李克强咧之前即系其实喺欧洲翻嚟嘅时候咧，就拍台屌鸠阿周小川嗰班友，即系其实呢班即系金融系统嘅一班友咧，就话佢哋即系净系即系即系挤牙膏式咁救市啊！喂，咁但系你挤牙膏式救市咧？其实有好处就系话俾大家听，其实大陆系淡定啊嘛，系咪？咁、嗯、但系 唔系你呢个就系市场嘅信息， 系啦， 即系市场嗰个信息，即系你回归翻头先我所讲咧，就系、是、你唔可以俾人觉得咧，你咧系手忙脚乱开始。 即系佢而家当咗救灾咁救啊嘛，即系 你救灾咁救咧就扑街噶啦。嗱，过往全世界所有嘅经验，任何一个即系自由市场嘅股市嘅经验咧，都话俾大家听，你咁样救咧系越救越扑街。呢个系其中一个最关键嘅因素啊！ 嗯， 即系讲其他啲嘢都全部都系垃圾嚟嘅。 喂，拉大少少咁真系问我，李克强点解今次要不惜一切咁真去救咧？ 因为呢个系会造成1929年嗰个嘅美国经济危机一模一样，咪全世界都扑街啊嘛！同埋佢要面子啊嘛！ 咪即系嗱，学阿琴日阿萧公话， 你知唔知我僆仔嘅时候咧？我记得我上过一两个一啲即系股票嗰啲course， 当阵时咧。中國嗰啲高官開始研究緊，即係80年代尾啦，係咪需要90年代開始搞股市嘅時候呢？ 嗯， 佢竟然問一個幾愚蠢嘅問題。佢話問乜嘢？佢話有冇可能令到即係嗰個股市嗰個風險咧係降低咁樣？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愚蠢嘅問題嚟噶嘛？ 嗯、 喂，老實講，呢、這個根本就係一個賭場。 嗯， 你得兩個選擇嘅啫，一係買大，一係買細，係、嗯、咪？ 唔係輸同埋贏咩？ 输个赢啫嘛， 唔系你玩短线啫，系零和游戏啦。 唔系同埋你中国股民啊，或者系中国嘅证监，其实都系未熟习资本主义嘅游戏规则 嗯， 你谂下，你可以攞100万出嚟玩400万嘅股票。 嗯嗯嗯 而家佢嘅杠杆系大概系1:4咁上，或者有啲人讲1:10啦，我唔知道，即系每一间证券可能有唔同嘅规则，或者睇唔同嘅客户而定、嗯、喂，其实你咪就系咁样死咯。即系呢个系第二个因素，我认为系最重要嘅、 嗯。 喂，好简单啫嘛，佢一跌到你而家嚟，本来我买咗400万股票，你100万摆出嚟、嗯、，OK？ 你跌到100万，即系300几嘅时候，佢 call 你孖展啊嘛、 嗯。 喂，你要补水喎、啊，大佬。如果唔系我同你沽啦，啲股票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嗯。我沽嘅股票嘅时候，屌你咪个个都系 call 孖展，个个斩，咁咪十级以下咯。 唔系 A 股就系咁样嘛，同埋佢啲场外配资咧，即系其实全部都系连大陆佢自己都唔知啊嘛，即系嗰个杠杆效应系。 喂，同埋你知道啦、嗯，即系蝗虫玩呢啲嘢咧，一来 你都讲蝗虫啊，你左交嚟嘅， 一来冇经验，一来咧就系搏捻晒老命噶嘛。 嗯， 即系香港人都会有经验嘅、嗯，就系话嚟我攞三分一嘅资金，或者去到尽系攞我一半嘅资金出嚟。 嗯， 咁你就会开始气定神闲噶啦。就係、是、我會定少少， 即 係我等啦。 你嘅意思 係，即係例如你睇股海雲圖嘅 group 咧，我有微觀咁分析啊，話啲友都恐慌㗎，因為我知道嗰度有好多新嘅人入㗎嘛，咁咪拋咯。你一拋嘅時候就是骨牌嚟㗎啦，就好似蘭桂坊咁撚樣㗎啦，碌落樓梯咁㗎啦，你又碌我又碌，點咁咪你踩我，我踩你。 喂，但係今日都犀利喎，今日係即係四月以嚟咧最大單日升幅喎，即係一夜升800几点。 但係你明唔明白？即係第三樣就係點解尋日會走得咁緊要咧？就係因為佢要搬翻曬所有錢去救自己，之餘仲係人哋落咗行政 order 叫你買翻大陸嗰啲股票嘛？喂，你入邊嗰啲停撚曬板。咁佢边度搵翻钱翻？ 所以其实你话 补仓啊， 唔系仲有呢个实名沽空添，即系你每一个人咧，嗰啲买卖记录、卖出嗰啲记录啊，全部都要落晒名啊嘛。咁所以你啲人 如果唔系抽 口 算账啊嘛。 嗱，你寻日个跌就系 你好明顯就係因為由於第一你入面停曬板，我冇得去套凳，咁、唯有喂你又叫我買翻曬我自己啲股票，包括啲股票嗰啲高層喎、咁我咪沽香港嗰啲咯，我蝕都要讓啦，跳樓價我都要讓啦。哇！我之前買嗰只好用，我走得快啊，屌嗰只咩109啊，仆街屌！唔知由6毫子跌到去1毫子啊，屌！嗰、個大股東啊，係連5毫子都買啊，屌你！ 唔係佢都有道理嘅，因為其實 去到應該去到6蚊啊！ 你 AH 5、6蚊啊！你 5毫子都賣走俾你啊！就是、因為我要套現翻去救自己，因為如果唔係咧，我嗰邊都蝕到撲街啊！ 唔係，就算你唔係話中央去要你救咧，我覺得就算係佢自己都有佢自己道理去做呢樣嘢，因為 AH 股都係同一隻股票嚟噶嘛。即係如果你大陸係咁樣即係沽得太犀利嘅話，你最後尾 H 股咧都難以獨善其身嘅，即係一定係會波及。所以其實呢個遲早問題，如果你啲錢留翻喺香港，即係你嗰、那個唔係即係大陸個 A 股先係根源啊嘛。咁所以你就算 唔係，所以咧，尋日啊，我聽阿周顯嘅講法就係、是、咧，你要即係真係要令佢穩定咁發展嘅話咧。就唔係由2000去到5000嗰陣時候咧，去咁殺制嘅。你一定咧，真係3000-4000到咧，你係要喐手噶啦。因為嗰個係人都知道嗰個泡沫嚟噶嘛。你香港會好啲嘅，因為點解咧？你個整體個 PE 都係十一 到 11-12倍到。 但係其實 A 股， 屌你內地嗰啲係癲撚咗，嗰啲係30-40倍。 唔係嗱。深圳就係、是、深圳就去到個 PE 就去到40多嘅平均， 即係跌兩咗咯。 係啦，如果你話上證咧係去到18-19度嘅啫，咁都未至好勁。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啊，你可以咁講就係話大陸咧，即係個自己本身嗰個經濟因素咧，嗰個基本因素咧，本身唔係話好嘅，即係你淨係見到佢自己嗰啲出口數據咧，即係都係50蚊邊嘅。就如果你講 PMI 嗰啲， 唔係你呢一樣嘢，反而係即係解答咗頭先嘅問題，就係大陸點解要救市，唔係在於股災，而係在於佢而家生財之道係孤注一擲落咗去股市嗰度啊嘛。 點解咧？因為早前嘅階段咧，即係老共咧，即係你嗱。鄧小平個摸著石頭過河同埋逐步嗰個經濟改革咧，係有道理嘅，即係先搞農村。嗱，我唔講同佢政治立場啦，再搞城市，跟住慢慢咧步向呢個金融制度嘅改革啊嘛。因為你成個社會嘅經濟發展，你不能夠走開呢個金融 一級、二級、三級產業， 一級、二級、三級產業咁樣逐步上啊嘛。好啦，而家你去到呢個階段嘅時候，你係直情係完全係束手無策。喂，老實講，你問下習近平。同埋呢一個呢一個嘅李克強，喂佢僆仔嘅時候，或者佢人生成長嘅階段，有冇炒撚過股票噶？究竟明唔明白啲股民嘅心態係乜嘢？ 咁其實 你以為真係共產黨大曬啊？ 你聽阿 B 講噶嘛？喂，呢兩條友仔上嗰陣時係上山下鄉放牛嘅啫嘛。 唔係，其實 你完全係唔熟習呢樣嘢啊！你所以香港你係會好多嗱、啊。你記唔記得我哋大軍閥阿 Anthony 一 set 嘅題目有一次？讲沪港通嘅时候，我话嗱大镬呢个嘢，你俾大陆嗰班暴发户走嚟买香港股票，咁咪制造泡沫咯。我嗰阵时唔系 elaborate 好清楚，因为点解啱啱到，因为我又唔系成日留意即系嗰啲咁嘅新闻。我一即系好简单嘅经济现象就系、是，佢帮你谷得起嘅股市，佢亦都可以抽走嗰啲嘢噶嘛。咁你咪落咯。所以如果我哋有心理准备嘅人，喂，我不過問題，我估唔到幾時係即係最高個位置啫。我估到嘅點， 其實滬港 變咗巴菲特啦，屌變咗索羅斯啦，咁解。滬 港通最受惠咧，都係 A 股嘅本身 的。一定係內地嘅股民嗱，同埋、香港嘅股民點解會有傻嘅就係、是、因為嗰班癲佬，你炒香港樓唔夠啦，炒埋香港股票。好啦，今次咁簡單嘅原因就係、是，咪佢要抽翻走啲錢嚟救自己嘛。其實佢都撲街噶。喂，所以我哋有乜所謂啫？屌，我哋由22000嗰陣時候已經 hold 住嘅時候，咁你都賺咗一輪咯，咁你又翻翻去轉頭， 咁、因為你一直喺 即係回歸個基本位啫嘛。不過最慘就係嗰啲友以為阿龍做乜你冇得買股票啊？係喎，屌走去開個户口咧，屌咁嗰啲就死啦，因為你已經接咗高貨啦， 係咯。 咁嗰啲就仆街啦。 唔係，同埋香港同大陸唔同啦，即係香港咧，其實散户個比例咧比較少嘅，同埋即係主要都係嗰啲機構投資者啦，即係好似美國咁樣樣啦。咁即係因為你嗰啲即係你計好多基金唔同嘅嘢，咁但係你話大陸其實嗰個成交主要係嚟自於呢個散户係去到八成嘅。咁如果你個散户佔比係咁大嘅話咧，係好撚容易有羊群效應，人踩人嘅，真係就係。 唔係，所以我覺得個道理咧唔使搞到咁撚複雜㗎啦。名家又話外資嗱，外資喺呢個過程， 外資梗係唔係啦？ 外資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係執到嘅，呢個係事實。 唔係，同埋 因為你哋班友仔炒得咁撚高興㗎嘛，係咪？我咪入咯。 同埋有一個， 你由二千幾三千佢入緊㗎啦，跟住你四五千嘅時候佢走撚咗啦。 但係佢哋唔係製造金融危機嘅主因， 冇錯啦，佢都冇意思咁做。同埋咧，我覺得有一個 point 係最重要嘅就係、是。阿爺以為借呢個股票市場去吸引外資，其實係倒果為因。 咁係， 因為點解呢？你一定要係你自己個股票市場掂，你先吸引到外資噶嘛。全世界股票市場都係咁嘅，你點可以話？我借啲外資嚟谷起我 咁啊，即係搭棚咯，擺明係。 喂，老實講，嗰啲咁嘅大鱷，喂，人哋向錢看嘅啫嘛，冇乜原則嘅大哥，你得嘅，我梗係入你嗰個市場啦。其實我係諗住賺你錢嘅啫嘛。 唔係，其實咧，本身即係你話大陸嘅股市，即係你話即係上證咁樣樣，佢哋行一個。本身行一條啱嘅路嘅，你第一樣嘢就係利率自由化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佢係想做一樣嘢，融資融券啊嘛，咁融資融券嘅話，喂，咁你買又得，沽其實你亦都無貨沽空，其實都可以噶嘛，喂，咁大問題就係話你而家出咗單嘢，喂，一睇就知道你底線喺邊啦，同埋一睇就知道你自己本身即係習近平，即係唔係習近平又好，即係呢個李克強又好，對即係金融嗰個認識係點啊？即係就算係周小川嗰啲，佢哋自己有主見，但係最後尾即係都係 黨國體制底下，佢哋係冇個人意志嘅。 係啦， 唔係，但係因為你佢要諗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喂，你自由市場、金融市場係最能夠反映個市場信息嗰個地方。 而家唔係佢扭曲， 唔係你唔可以咧，即係咁樣硬干預，即係你好似而家搞咧點樣咧？都維穩咁撚樣啊， 係維穩 嘅。但係你搞啊嗰陣時，我話陳光誠咁樣啊，嚇派成隊公安去圍佢啊，跟住咧原來成年咧使咗成幾千萬人民幣啊。 唔係，但係如果根據你頭先嗰個講法啊，即係你講嗰個嘛，九十年代鄧小平開始講緊係一級、二級、三級產業咁樣去到慢慢發展啊嘛。咁、其實你呢個股市係反映，即係股市呢個第三級產業係反映到第一產業同埋第二產業喺中國嘅表現係點樣啊嘛。即係如果你唔夠嘅話，佢咪即係露個底話俾人聽，其實中國而家好唔掂。 冇錯。 但問題就係而家中國你習近呢個近平經濟學裏面，你要成就兩樣嘢啊嘛。喂，呢個資本走出去同埋人民幣國際化，如果你當你喺呢、這個上海嗰度話俾人聽，喂，我成個中國真係好唔掂，咁仲有冇人信你？信你個股票市場？ 所以佢咪借呢啲咁嘅嚟做糖衣嘅包裝咯。你根本冇咁嘅實力嘅時候，你係唔能夠做呢樣嘢噶嘛？你以為你真係無堅不摧啊？你以為你自己真係可以救得到啊？你越救係越撲街。 唔係， 跟住你仲好笑。其實你個金融法規最關嘅一樣嘢，就係其實未完善嘅。包括。你新上市嘅股东咁有几耐嘅所谓唔可以买卖嘅期间，呢啲你未 set 好嘅，嗰啲有可以博懵㗎嘛，係咪？亦都有一样嘢就係、是、你有啲嘢你要公告市场，嗰啲嘢都係未做好，因为其实你唔係好熟習呢个资本市场嗰个运作嗰样嘢，而係你而家就托大。托大嘅时候呢，嗱，当然啦，香港人喺过去嗰两三个月里面好开心，就因为佢托大啊嘛， 但系你几日都喊唔出声喎、啊，大佬， 系咪？而家就跌翻转头，其实而家反而我觉得正常、啊，咁样仲好，因为教训咗好多盲目，系咪？你唔好累，咪点解你搭我沉船啊，大哥？你乱咁入嘅时候，你高又买，点都买嘅时候，咁咪仲大镬？ 虽然咁讲咗，但系对香港人嚟讲，最大嘅一个炸弹仍然未拆。我沪港通呢一样嘢，即系头先讲咁耐，就系、是、 搞深港通添。 系啊，嚟到你而家就系沪港通都搞唔掂，喂，搞到啲人要利用呢个渠道或者其他唔同嘅渠道喺香港抽走资金救翻大陆嘅市。咁而家再嚟多个深港通，亦即系话你。系帮香港嘅金融市场系加多个炸弹嘅啫，你大陆本来系谂住借香港呢一个金融市场， 所以梁振英系一心买港嘅，其实系 啊， 即系你谂下边个最需要啲资金啊？你话 即係你話邊個市場健康啊？即係你諗下，即係你話今次即係咁樣嘅大陸股災啊，即係你見到 連累緊香港， 你見到上證都尚算，即係嗰個 P/E 都尚算係正常。喂，但係你講深圳係去到四廿幾啊，個槓桿幾撚犀利？即係你而家你要搞深港通啊，真係祝你好運啦、啊，大佬。 咁唔係，所以其實佢亦都有一個陰謀嘅，我亦都有一個咁嘅判斷嘅就係、是，因為你搞深港通之前，你啲股價已經去到一個瘋狂嘅階段，就係佢而家要執翻低佢啊嘛。你對啲大戶嚟講，即係對啲大 masa 嚟講，對啲基金佬嚟講，喂，你咁高我點樣買啊？我冇水位噶啦嘛，我咪要執低你咯，因為你個 P 高得太緊要啊。已经是完全是脱离了那个市场规律了已经。所以他一定要执低你。所以我又觉得阴谋理论的那天我在党外说话都讲过啦，喂，会不会是因为深港通准备推之前执低一浪先啦、你执低一浪，例如你好简单咋嘛，那只股票明明是即是十蚊的，你执返去六七蚊的时候，你再推正式推深港通的时候，咪返返去十蚊囉。如果我十蚊买，屌有鬼水位赚咩？ 我觉得而家睇返个结果嚟睇呢，唔似啦。因为其实你个风险太大，而且即係呢个金融时报讲啦，就係话其实大家即係大陆嘅散户已经系对共产党失去咗信心啦嘛。呢一镬嘢。同埋你自己已经做晒规做坏晒规矩，成个健康嘅市场呢，即係已经俾你即係一夜间用呢个暴力维稳就搞个扭曲。 而家总共有几多只股票停板啊？1600多只啊嘛，系嘛？ 系啊，但系问题 占咗差唔多系一半诶咁上下啊嘛，系咪？ 多过一半。 嗱，我就觉得咧，你要睇共产党有冇能力咧，去搞掂呢个停板之后咧，再复牌嘅时候咧，即系嗰个股价问题。 你要谂下，佢而家 即系好难搞。喂，老实讲，嗱呢个其中系一个法规嘅问题啦。喂，系唔系都可以停板噶，大哥？你不如等佢市場自由，即係浮動同埋調節好過啦，你咪等佢跌囉。 係啊，你睇返嗰啲經普嗰啲基本經濟數據呢，大陸其實嗰啲咩製造業、第二產業係復甦緊嘅。你而家李克強玩呢個暴力救市，其實係俾市場暴力對待返佢啊。 咪所以你就大鑊。如果你諗下嗰1600多只嘅股票，嗱、這個就係考驗共產黨嘅即係行政能力同埋政治嘅手段。你点可以令到呢1600多只复翻牌嘅时候系唔出事 嘅？哦，咁 嗱，佢一复翻牌嘅时候，嗱，第一当然我会质疑就系你无端端俾佢咁样停啦。你香港要停都有个程序噶、你都系要即系港交所去批嘅，大佬，证监去批嘅，你唔可以乱俾人停噶。喂，佢停好简单啫嘛。喂，大佬，如果我系内地嗰啲高层，我系内地嗰啲股东，因为我攞咗啲股票嚟按噶嘛，大哥。你再咁样，咪即系我俾人 call 孖展，我俾人 call long 啊！简单讲就系、是，因为我亦都系攞咗啲钱嚟炒其他股票，扑街。 系啊，系啊， 系啊。 咪点解会嗰个骨牌系咁啫嘛？点解会人踩人啫嘛？点会好似呢个灾难咁啫嘛？唔使分析得咁复杂嘅，好简单嘅道理嘅就系、是，经济学上面嘅所谓嘅 expectation 嘅问题。我 expect 你继续跌落去，跟住咧你越干预越扑街。就是咁简单嘅道理。 咁喺共产党嘅道理里面就真係睇边个手瓜硬啲囉。 好，休息一阵。